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林宥嘉，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的 UFO。欢迎来到飞碟电台，就爱点的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施政总质询，国民党立委沈智慧关心政府是否会执行死刑。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法律规定有死刑，法院判决死刑定谳，只要应该执行就要执行，就算依照两公约中的内容，还是可以执行死刑。沈智慧说，苏贞昌回答100分，但执行却是0分，因为苏贞昌一件死刑都没有执行。苏贞昌说，执行死刑是法务部长的权责，不是由他下令，他从未下过这个命令。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依照规定可以执行死刑，但政府的政策是逐步废除死刑，采取审慎的态度审核。沈智慧又问，目前有40名死刑犯，在今年底前是否会执行？蔡清祥说，依照个案的审慎审酌。沈智慧不满表示，这就是民进党的态度，说得模糊不清楚，民进党在保护坏人，不是保护好人。苏贞昌随即表示，他从不保护坏人，他也从来没有交代过不要执行死刑。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在全球陆续扩散，首次冲击中国驻外使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1号晚间遭到60多名支持反送中的民众示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斥责，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要挟、政治恐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网发表声明表示，60多名反中乱港分子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前滋事，这些示威者面戴黑口罩，并且向使馆正门投掷杂物，还用油漆在正门两旁墙壁上写着港独标语，严重的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的损害中国使馆尊严，要挟使馆馆舍以及人员的安全。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以及强烈谴责，要求英国警方要彻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国画大师张大千送给师大美术系前系主任黄君璧的贺寿画《春山云瀑》疑似遭窃，失踪30年之后突然出现在国际拍卖公司苏富比2019年秋拍行录中。黄君璧的女儿黄香玲紧急向警方提告赃物罪，但是根据了解，苏富比已经决定如期在10月7号在香港拍卖。黄香玲再向香港警方报案，希望能够暂停拍卖。苏富比官网刊出的《春山云瀑》说明，画作题“君璧道兄71岁生日”是张大千为了好友黄君璧祝寿贺礼，估价高达港币3800万元，大约是台币1.52亿。但是黄香玲指控，这幅画作30年前就从家中失窃，日前向台北市警局提告，并且透过不同途径向苏富比交窃，希望能够暂停拍卖，也呼吁所有爱慕中华文化的同道切勿参与拍卖，以免有买入赃物的嫌疑。台湾首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在公开专题演讲时拿起了一本书介绍，封面印着 Libra 几个字，成为会场焦点。他更说，正在筹划郭台铭学院第一本书，希望推动台湾版的 Libra 相关谈话内容，也透露出他对金融科技的新看法。郭台铭说，他最近在研究脸书推动虚拟货币 Libra， 其中牵涉到半导体、挖矿技术，这些过去被称为投机，但现在真正走上的舞台，而且发展才刚开始。郭台铭分析，脸书在美国、欧盟、日本、英国跟新加坡等地，全球共有27亿用户，可以组成虚拟货币联盟。而中国对于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技术管控严格，因此没有引进 Libra， 打算要自己做一套。可以预期台湾在中间有很多的机运，他将成立的郭台铭学院也在筹划要推台湾版的 Libra。

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 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2019年10月4号星期五，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温岚的《同手同同同同同 同同同同同 同手同脚》。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第一个小时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现什么大事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本周有发生什么大事呢？本周有发生什么大事呢？ 一人一张小燕姐 哦，好新哦。 直到你离去。 这个秘密的版本来自于狮子。很多人的一周大事可能跟陈升一样，抢了三次，终于靠朋友抢到五月天的门票。 哇哦！ 五月天的门票一开卖，其实很快，脸书上就一片哀嚎出现。YC 的一周大事，大概是明天领薪水。明天的你需要补班补课吗？阿信的一周大事是赵卫进，然后老鸟带菜鸟捅得很粗鲁，粗鲁到他伸出他的手按着菜鸟的手说：“可以放我一马吗？” 不要了，太痛了。哎，赵卫进没有马真的是不行哎。 所以他这个就让他。就是意识很清醒，让他弄，对不对？ 对啊，我那时候也是意识很清醒的弄，根本就不行、啊。 可是很多过来人都会说不要这样吗？ 你说什么？不要意识清醒的弄这件事情？ 对啊， 对啊。我真的诚心的建议不要了，折磨自己也折磨医护人员。 SP 一周大事，我到台中看恰恰隐退，兄弟拿下季冠军，然后又。就是买不到还是买得到啊？买到五月天的票，他这一周又哭又笑。 天哪！ 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同。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 这个世界随着这样的孤独，他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重。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多，他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想偷他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 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你有什么一周大事想对我们说吗？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你好。 你好马克玛丽，你好。 嗨， 我昨天想要打电话，竟然打不进来，今天终于打进来了。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啊，昨天不是在讲噩梦吗？我觉得我这一个月都是噩梦哎。 你说 我，我先讲一周大事好了。 好， 我这一周长了一个礼拜的针眼。 一个礼拜哦， 就 他一直没 消。 就是那个一开始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说有发出来，可是头还没有出来，所以我就只能抹药滴眼药水。然后呢好不容易肿到一个不行之后，我就再去看一次医生，然后呢医生就很用力的去挤我的痘痘，把它挤出来，我整个痛到当场痛哭流涕。真的是让我，然后我在领药的时候，那个护士还跟我讲说，你也应该会很，以后都会比较早睡了吧，因为长针眼真的很痛苦。嗯， 所以你是会晚睡长针眼？ 不是，我要说为什么这个月都是我的噩梦，因为这个月初的不是这个月啦，是上个月，因为上个月的时候我家的猫咪就是膀胱炎，因为它很不爱喝水，然后就长那个膀胱炎，所以它会一直跑厕所，然后它跟我一起睡，所以我会被它吵到，然后就没有办法睡好。然后呢结果我就那个我这个礼拜就是可能后来火气很大吧，我这个礼拜就长针眼了。而且我真的觉得我昨天也很衰，我昨天不小心把我的钥匙锁在我的那个车子里边，然后又还没有领薪水，我又不想听到开锁的，所以我就知道幸好了电话在我的那个口袋里面，我只好打电话叫家人赶快来救我这样子。 如果把钥匙放在机车的那个行李箱里，然后牵去机车行请他帮我打开，要多少钱啊？ 好像我记得应该也是要，之前比较便宜，要300多吧。然后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涨价，也要500-600了吧。我不知道啦，因为其实我不常这样，就觉得好像上个月到现在为止我都还蛮 所以 不愿，对对，好可怜。可是我也很高兴，是我终于要放假，我要去台东玩了，这是我下个礼拜的一周大事。 恭喜恭喜！ 我终于熬过来了，然后我家的猫咪也好了，因为它就是最近都正常吃药，然后也都很正常的上厕所，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是有熬过来了，这样子 去好好的放松吧，看看好山好水。 真的谢谢你们。 我没有问你叫什么吗？ 没有哎，因为我太兴奋，我打进来了。我叫台南轩。 台南轩，感谢你的分享喽。 谢谢你们哦，谢谢， 拜拜， 拜拜。 我的 Instagram 有一个分享，听众想要分享这件事情，可是又觉得写信来实在太短了。他刚刚呢跟在一台摩托车的后面到了一个路口， 然后呢就有一声很大声的老鼠的惨叫， 老鼠就 的惨叫，然后我跟前面的车就一起停下来，以为说哦，我们是不是碾到了老鼠，所以才有这种惨叫？就往旁边一看，没有，发现那只老鼠在走斑马线，它一边惨叫一边过斑马线， 所以它过斑马线被撞到了。 它没有被撞到， 那它叫什么？它怕哦。 对，它是告诉大家说：“我要过了。他说笑死，老鼠都学会过马路了， 太好笑了吧， 很闹。 哎，这个如果是动画片，他就会走走走走，他要亡国。嗯慢说的失眠电影院，电影院一周大事赖大的。我去长春国宾看小丑，昨天我遇到教主马克。 我昨天真的心灵被洗涤了，好快乐哦！ 喜欢吗？ 我不是去看小丑啊。 哦，你不是看小丑？ 我看《地下月狂热》啊。 哦，地下狂热趴。 地下狂热趴。嗯。哦，不得了！天哪、啊，那就是我的青春嘛。 卡迪亚也喜欢吗？ 卡迪亚说浪费我时间，这部电影有什么 learning？ 没有 learning 嘛。 好厚实的一个太太哦。 我还是很感谢她愿意花两个小时陪我看这部电影，因为 我觉得很感人。 依乃木一周大事，我买到了五岁抬头 T 恤。 哇哈啊！你是第一批的，还是你是要等到二月才能拿到那第二批的？我要2045啊，会比较方 便。甜点的一周大事，我的暑假真的要结束了，下个礼拜开始我要成为社畜了， 恭喜恭喜。 沉浸完，又皎洁月光。

人尽之将手伸进不安之中，欢迎你把你的耳朵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将手伸进不安当中，不就是恐怖箱吗？ 我觉得恐怖箱真的是一个蛮难发挥的东西。 对，哦，你说表情哦？ 对对对，就单纯就表演来说， 不是就从头怕到尾就好了吗？ 怕也有很多种啊，有点怕，跟你看起来很怕， 你看，所以有层次啊，好表现啊。 问题是恐怖箱大部分人都是怕，所以你可以预期每个人怕。都一样， 哦，你说没有办法突出， 那你是要都一样呢，还是？就我觉得恐怖箱超难。刚好前一阵子我看一个日本综艺节目，然后那天请的主题是情绪很嗨的艺人，跟情绪很荡的艺人，就一个平静，然后一个是很爱起哄那种嘞，就同样都是玩摸恐怖箱，看看情绪很嗨的人怎么玩，情绪很平静的人怎么玩。平静的人就是他也会怕，可是他脸就是这样， 不要不要不要，那很嗨的嘞，很嗨的嘞， 很嗨，就在手伸进去的时候会带一些模仿啊，比如说伸对，就是之类的，然后或是摸，然后乱猜，然后猜就是猜的东西也要很有梗，不是真的我摸什么绝对瞎猜，故意讲一个很呛的，然后打开之后，哎呀，怎么不是这个？就是他连打开之后，他想到要做什么反应，他都已经想好了。能量很高的艺人也是蛮难当的， 是。 这个小时，请你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吗？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天。 天天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我有两个一周大事，一个是我抢到五月天的门票了， 天啊， 而且很前面哦，正前方第九排， 哦哟， 我快乐，我要被阿信的口水大爆射，开心，我兴奋， 这个真的是蛮快乐的， 蛮一周大事的。第二件呢？ 然后第二件就是我昨天做节目，在准备要结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能关台，不知道为什么，我受到一点指引。 为什么？ 就在没多久，强强来的。 哎呦！强强也在 Wave 开播吗？ 对，就是他先来，他本来好像先来看看在干嘛，然后他发现怎么有一个肆无忌惮的家伙开播的分类，居然用轻点叫，他就点进来的。对，然后点进来之后，我就还若无其事的说：“这人该不是强强吧？”他说：“我是啊。”然后他就暴动了。 哦，好嗨哦！ 所以之后强强什么时候要开播呢？ 他好像还在想，就是他昨天我的节目结束之后，他就马上接着开，然后他就先跟大家尬聊一波，然后他在报幕的时候，大家全部哭出来。 他在报幕， 好久没有听到那个强，就是他就说什么， 反正他就像太感动，他发飙了。 不是，他不是暴怒，是报幕，就是报那个。他就仿佛是在飞碟一样在报说欢迎收听，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子。对，大家直接哭出来，就是很怀念这样子。然后他尬聊一波之后，他就说他要想一下未来的 要做什么， 对，然后他才会稳定的开一台这样子。一周大事，难怪我关不掉节目。 一周大事， 因为我感受到神的指引， 很夸张哎， 他告诉我不能关，我太感动。 感谢天天的一周大事， 不客气， 再见了，天天， 拜拜。 应该很多人想要强强重新算塔罗吧？ 对啊。 I'm sorry. 水彩。 这首歌曲呢，来自刘子谦的 Mr. Why。 问为什么会走向绝望， 为什么呢？ 你绝望了。 你好， 喂，玛丽马克，久违了， 嗨哥菜啊、 哦，哎、欸、哎、欸，听出来啊， 哎、欸、 哎，这礼拜的 听出来了， 是除了那个依然的断桥之外，第二件就是明天的晚上七点钟有金钟奖， 不对，是五点钟， 七点钟转播啊， 五点钟才有红毯， 五点钟有新 啊，谢谢你啊，三立都会来， 好好。啊，好啊，再见， 拜拜。 五点钟才有广播女神啊，有没有搞错重点啊？ 他的确是把重点放在典礼本身，这也是没有错啊。 哦， 明天的第54届电视金钟奖呢，你可以透过三立都会台、国际台、戏剧台、公共电视、YouTube、Live Today、Live Me 直播、金钟54官网、金钟54 App。Vido YouTube 应该还有一个广播电台，然后也会一起联播之类的，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新兴新浪潮，没有别的路 ，So choose ain't no time， 自我有的自由差，对不大是 real quick， 秒把体操给剁碎 ，Hell yeah， 掌控一切就变成教练，镇压自的 WGYVIP， 机器巨星一滴吉他聋哑病，曾经我的世界被负面给包围，周围星空是暗淡，近乎像是不瞎眼，累积的误解堆叠，怎么都无法销毁，淹没在蜚语流言，像往我头上浇水，终究不是温室花朵，我还是罩得住，渴望驱使我追逐，不管大的雾，饿的不止要雨，还要你手上掉干菜，再给你遇上冰山铁。在明天的上班补班日，将近就是我相信星期六上班，他也是没有什么 意兴阑珊啊。 对啊，到下午的时候就已经 很多人已经放话说我要去当薪水小偷了，我人会到，但我心不到。 对啊，心都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在快要下班的时候，就可以打开刚刚的那些网络平台啊，或者如果上班你可以看电视的话，我是觉得蛮狂的啊，就可以看看。吴玛丽女神、广播女神第二次的金钟红毯， 也可以看看热情的豪评， 嗯哼， 会带来不一样的金钟风格。 Yeah， 或是今年入围的节目、入围的明星们、演员们、综艺人们，你有没有期待谁走上红毯呢？让干净的意外，千万别压抑，后续你会很压抑，要怎么驾驭？目光等到下一句，到聚集地，把你过滤下一律。My flow like a water, the new splash water， 感受那么深刻的讯号，也能侦测。Before the fans, before I draw the chain,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BCW 东岸，嗨，你好。 喂， 你是谁？ 你好， 你好， 好小声哦，等一下哦。 嗯， 好，让你按按音量键，嘟嘟。 喂， 喂，你好， 听得到吗？ 一直都听得到。 不好意思。我是麻雀。 嗨，麻雀。 麻雀。 嗯。 麻雀怎么了？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 一周大事是那些你们的灵魂测验结果。 灵魂测验。 你就是写信来要帮我们做心理测验的那一个麻雀。 哦哦哦。 是啊， 你的声音跟我幻想差很多哎、欸。 不是，你本来想象怎样？ 比较低沉、比较低档的感觉。 可是麻雀不是有说他的那个工作是客服吗？没、嗯欸、是吗？是吗？ 我的声音可以很多变。 哦，多变的麻雀，呵。那这个灵魂测验你要现在跟大家分享吗？可是我觉得以你现在、 这个、 以你现在的收讯好像也不太适合。嗯， 对，因为我现在便利商店里面，我今天休假。 哦。 然后麻利的有点让我伤脑筋，但是我正在努力的完成。 好的。 我应该今天就会寄出吧。 好的。 你们很快就会收到。 好的，谢谢你。 期待你的回信。 好的，好的。 好，祝麻利明天顺利成功哦。 那我呢？ 谢谢 那我呢？ 你一定成功啊！这有什么好说的？ 那我呢？ 你一定是一个很棒，你的未来不得了，不得了。 没有， 不得了。 我觉得麻雀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 为什么要祝福他？ 因为我刚刚正在写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OK， 然后真的很棒啊！ 谢谢 你， 你 看到就知道了。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拜 拜， 拜 拜。好啦，因为明天的电视金钟也是我的第二次电视金钟要做 司仪， 对，那应该会，我觉得广播跟电视刚好隔一个礼拜，所以都会让电视会比广播松比较多，就是广播会比较你知道紧张一些。 你就睽违一年又来了一次， 就等于是广播都像是热身赛一样啦，嗯，对啊，然后电视金钟。我会比大家提早知道得奖人，请密切注意我的 Instagram。 提早多少？五秒吗？ 没有啦，提早大概五六分钟，不可能啊，不会提前跟大家讲的啊，太瞎了。 就是没见过这么想红的司仪，全程开着 IG。哎、欸，假设比如说是龙少华，是龙少华得奖的是，就是硬要这点 IG 先 差一秒也爽这样子。 得奖的是周以完的，我得奖的是周以完，就是干嘛讲两次，就是趁那个四秒钟的那个， 就绝对会被主办单位屌死， 可能到一半就拖走， 对啊， 说请德仔回来， 对啊，这个太夸张了啦， 然后德仔就从门口嘿嘿等很久了。连打开降落伞都来不及，我觉得偷奖真的超好笑的， 对、啊， 而且还不是摆明的哦，你可能还把那个手机藏在你的那个衣服里，然后说，比如说这样，龙少华，然后 我是有跟赌盘什么有连结还是怎样， 然后就说假清欢，主办单位就回看，比如说推文，想说为什么总是有几个人好像比我们功夫早一点点， 然后 PT 推文，然后就说我一定是他啦。我刚刚听某一个那个 IG 司仪 IG 讲， 他说是吴康仁，吴康仁，他说温生豪，温生豪哦， 绝对会被抓到的啦。 就是要赚那两秒钟，来自于周汤豪。连接卡都坏了，我错过午夜的追梦班车，就去下班还是出去了。No， 突然的强烈冲击，无力挽回的自由落体，连打开降落伞都来不及，碎落一地。Yeah， yeah， 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My fault， guess I was。Two seconds too late， 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Almost won this race， just two seconds too late， na na na na na。Seconds too late， 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Almost when this race， just two seconds too late。如果说要忘就可以忘掉，该有多好？你寂寞更寂寞， 比难过更难过。你不经意伤害我那一次，足够痛一辈子，锥心之痛的感受比脆弱更脆弱，比折磨更折磨。困在回忆受不了，出不来，回不去我满身伤口，我已不想我。过更难过，你不经意伤害我那一次，足够痛一辈子。你眼里我算什么？比脆弱更脆弱。你的答案永远都别告诉我。 来自澳门的组合 MFM， 用最寂寞的心情唱出最寂寞的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すごい！ 日本关西最强神队友金版电车周游券， 游乐设施扫码享优惠，无限次数上下车，想到龟山神社赏秋风，还是世界遗产平等院，金版电车周游券通通有。详情请洽可乐、雄狮、东南旅游或各大旅行社。有吉田有机芝麻二十谷黑色旋风， 在缤纷的谷物世界。有吉田为您芝麻开门，引爆黑色旋风。 有吉田有机芝麻二十谷植物奶，保留二十种谷物精华，只加芝麻不加糖，营养提升，口感更滑顺。 坚持有机，专注谷物的有吉田，开创黑色养生新风潮。请洽0800-88-0038或洽好物市集。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irwana。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我是吴青峰。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黄岩。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更多的消息，可以去 follow 我的脸书或者是 IG， 你们可以找 Cath in Wong CathInWong， 或者是找黄岩，黄是黄色的黄，岩是女字旁的那个岩。那希望未来可以在不一样的场合见到大家哦。 走在人群中跌倒，我不哭，没有什么让我彻底认输。 本周的飞碟快航星，他是黄岩，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整点休息一下喽。 城市的容貌看清楚，该用什么表达愤怒无助，吹起的蒲公英都飘到何处。已经黑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拳皇九七降临，正版授权，全新格斗体验，经典角色登场，金豪运最强进化，三消连续 combo 一决胜负，霸气最敢给，天天上楼雷，并下载金豪运。 Hi everyone, my name is Celine. I am a third grade student. Riding bicycle is one of my favorite hobbies. I wish I can make a magic.Bike one day. 我是 Celine 爸爸，借由有趣及弹性的线上课程，让孩子能自然的学习英文，是很好的学习体验。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持续，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将召开记者会，外界预料可能公布订定禁止蒙面的法令，相关法令将禁止参加示威活动的人蒙面，但是有例外，包括宗教以及记者采访需要。无线电视台报道，行政会议今天召开特别会议，会上讨论引用紧急法立法禁止蒙面，预料政府稍后将会公布详情。香港南华早报在稍早报道，禁蒙面法预料最快今天午夜开始实施。报道指出，一旦禁止蒙面法实行，游行集会无论是否得到警方批出不反对通知书，参与人士都不能够蒙面，包括戴口罩。法令也会授权警察在截查市民的时候都可以要求对方摘下面罩。台中市大雅区违章铁皮工厂大火夺走了2名消防人员生命，包括家属跟内政部长徐国勇都提出为何火场没有人受困却仍然派员进入等质疑。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杨世宝今天澄清，当时整栋铁皮建物尚未起火，为了防止火势蔓延，才会派遣2名消防员进入寻找火点，并且在中间走道部署水线防护降温，属于消防战术的执行判断，并无不当。杨世宝强调，火场状况瞬息万变，仍然有一定的作业流程，但是对于人员设备跟救灾技术修正，消防局会完整检讨，提出改进的做法。南方澳跨港大桥断裂意外造成了严重死伤，爆出台湾港务公司辖下有8座桥梁从未检测过。台湾港务公司总经理陈少良今天表示，这8座桥最快下个星期就可以启动检测，一定会在3个月内完成，但希望1个月内就有初步的报告。未检验的8座桥包括了中一桥、中二桥、中南一桥、中南二桥、安平新港桥、安平跨港桥、竹溪桥以及南新联络桥。陈少良指出，将委托台湾世熙工程顾问公司下个星期启动检测工作，希望1个月内可以有初步的报告，让港务公司针对比较重要的桥梁采取后续行动。脸书社团跟 LINE 群组今天疯狂流传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国庆牌楼呈现妈咪生日快乐等文字。国庆筹备会今天表示，有关牌楼呈现祝福母亲生日快乐的文字并非是今年的视觉设计。国庆牌楼9月28号搭建完成之后，除了初期的测试作业之外，就以今年 logo 以及主视觉所设计的静态图案显示。国庆筹备会进一步的说明，今年国庆主题是携手世界，台湾要飞， 主视觉是以形似箭头往右上前进的双十字的符号，象征台湾追求进步的脚步不曾停歇。今天排路夜已经完成线路检查，并且以动态方式呈现，以增添国庆欢乐气氛。日本政府为了检讨对于巨型资讯科技 IT 企业的相关限制措施，今天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首次数位市场竞争会议，将整理出具体的方案，在新法中规定巨型 IT 企业有公开交易条件的义务，并且在明年的国会中提出。包括美国的谷歌、苹果、脸书以及亚马逊等巨型 IT 企业是日本政府最在意的对象。这些企业在市场上具有强大影响力，常常单方面提出对自身有利的交易条件，或者是垄断资料数据等，扭曲公平交易的本质。今天的数位市场竞争会议中，就有关巨型 IT 企业跟中小企业的交易关系透明化问题，以及阻止 IT 企业利用民众个资等进行整理，这两项法案都将会在明年的国会中提出。香港证交所上个月提出以天价近2900亿港币，大约台币1兆1579亿买下伦敦证券交易所，但是遭到了伦交所董事会拒绝，但是港交所仍然没有放弃合并的计划。外国媒体报道指出，合计拥有伦交所3%股权的股东们表示，港交所有游说他们支持这笔合并案，但是他们要求港交所最少要调高价码20%，并且提升现金比重，才可能会支持收购的提案。但是港交所以及伦交所在今天都拒绝评论相关消息。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68点，来到2141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1点，成为2020点。香港日指数下跌380点，跌幅1.46%，来到2572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6点，成为3071。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近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萧煌奇《候鸟》，第四名陈珊妮。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第三名蔡敏佑，天真的些。第二名周杰伦，说好不哭。第一名吴青峰，太空人。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公众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挣脱天空，大声呼喊。晚风轻易吹走所有伪装的坦白，就当今晚从不存在。跳吧，跳上被时间侵蚀。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椅子乐团《城市潜水》。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Friday 是我们城市电影预告院的时候啦。 没有错，本周呢一样来帮大家看一看有什么样新的预告片又上映了。这部电影的预告究竟在演什么呢？我们看完之后，应该说欧马克帮你看完之后，老老实实的、诚实的全部告诉你。 这个礼拜我们歌可以听多一点了 ，You know？ 哦，很少片是不是？ 这个礼拜大家闪小丑啊。 小丑，话说呢，电台蛮多同事们都去看了小丑。 哇哦，抢先看， 抢先看看适应、嗯，然后看回来隔天我就说，哎，你去看小丑了、嗯？因为他们都也没说什么，就是好像静静的看完，静静的结束。 怎么会这样？ 我就说小丑怎么样、嗯？他们只跟我说非常好看，然后就什么都不说了。 去探索，温柔的曙光在我前方引领，路还远别在意输赢。 本周除了可能有一些新电影或是小丑大家很注意，如果你是在关注三金、关注金马奖的话，可能对你来说很大的讯息，也是好奇说，哎，今年的金马奖有哪些电影入围？ Oh. 那反校真的是入围很多大奖，说大家喜欢，还有钟孟宏的《阳光普照》，还有《五月天》 哈。Huh?五迷你最开心了。 嗯， 就期待今年的金马奖咯，看看是谁得奖。本周有什么诚实电影预告片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首先呢，第一部电影呢叫做酸世代，酸 acid 很酸， 酸甜苦辣的酸， 酸甜苦辣的酸。酸世代看了预告片以后看不懂。一开始呢是在一个葬礼，在一个墓地上面，然后突然 酸世代是哪个国家的片啊？ 俄罗斯。嗯，然后这个妈妈看起来像妈妈的突然就是啼笑，然后对这个土大喊说，起来，你给我起来。 土 对，可能死掉， 地上土 死掉是他儿子吧，就埋在下面的。嗯，然后接着下来呢， 起来， 哎呦， 怎样，请继续。 然后接着下来呢就跳到了说怎么这个世代怎么有爱有性无爱。嗯，然后好像他们要调查一下到底是谁杀了人呢，这一接着下来一系列 反正就是不让你摸清他在演什么就对了。 预告片我完全没有办法拼凑出他在讲什么。 每当你聚散烦恼时候，在原地打圈，大不了就玩毛毯。每当你聚散烦恼时候，在原地打圈，倒不如爬开重来。 大不了就玩毛毯，那不如喝杯三百。 那就跟我再干一杯，好朋友我们相依偎，谁有空先看世界，烦恼时我们举起杯，男子汉就有硬脊椎，把诺言全都实现，就一起面对。What you say？OK，我会在你身边，不管在哪里，播放到这首歌，就放下一切，说干杯。每当你去那时候在原地打圈，大不了就玩摩擦。每当你聚散烦恼时候在原地打圈，倒不如抛开重来。 聚散烦恼时候在原地打圈，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这首歌曲来自于马子卡的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本周呢这一部电影钢铁苍穹其实呢是一部续集电影，都已经拍到了二了，可是现在台湾呢经由暗光鸟要上一然后这个钢铁苍穹呢其实第一部的时候是在2012年就上映的电影， 蛮久嘞， 所以是七年前的电影。那在讲什么呢，它其实是一部科幻战争喜剧片，这个类型混搭的元素，由芬兰啊、澳洲啊，就是各地这个集资然后拍出来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纳粹其实没有消亡，纳粹在月球，他们等待一个回来的机会。 等一下，这个我不行这个设定 为什么？ 太怪了吧！ 德国纳粹的精英部队逃往月球， 他们怎么逃的？ 他们七十年后天降回归，他们要完成他们第四帝国的梦想。 他们当年怎么逃上去的嘛？ 他们当年其实就有那个科技就上去了嘛。 他们就上去了嘛。 暗光鸟真的是可爱哎、欸。 然后我觉得这个蛮有可能的啊，因为你看月球它真的就是有一半的半面是我们真的一直侦测不到的、欸，嗯，它就是一直绕着我们，它一直就像一个监视，一直监视着我们一样。 不是我，因为我现在对于其实我们到底有没有上月球是很存疑的。 对， 就是 我也很存疑， 就是这件事情已经这么怀疑了，竟然有一群人藏这么高科技，他们还可以就是也。已经不是登上的问题喽，他们在那边生存的问题喽。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毕竟这是喜剧嘛，它的基调是喜剧，大家不要忘记了。 嗯嗯嗯，哦哦，不要太严肃。 是是是，钢铁苍穹。如果呢，你是热爱真正的战争片的话，没有喜剧元素在其中，嗯、也没有恶搞元素的话，《108悍将》这部电影呢，讲的是越战。嗯、就是美军在越战的一个战役的重现、嗯嗯、所以预告片里面也就有讲说就是如何他们从平凡的男孩就是你在打仗的时候你必须要最相信就是你要相信你身旁的 战友 他也要相信你不然的话因为那瞬间就是尤其在越战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越战其实是美军在20世纪里面打的算是最烂的有名的战役因为他们完全水土不服、嗯、然后一大堆被伏击的也让他们的国内政治就是整个都是泥沼啊这样子、嗯、好所以就是这一场战役也是他们打仗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了伏击嗯很多人都被歼灭了、嗯、只剩下这一群人他们要怎么样 108人吗 怎么样挺过去呢 今天的诚实电影预告月呢在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请你去看电影所以请你持续的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刚刚这首歌曲呢 Someday or One Day 来自于西西孙盛希 Playground J 나보다 더 위로 rocking 난 몇 배로 배로 배로 계속해서 탑을 쏴지 I hit the frame about the idol 더 높이 올라 like a title 한계는 없어 yeah 어디야 yeah. I'm on my way yeah. It's okay 전부 뒤집어 놓게 yeah. Why I'm in great today gotta be great Don't text me tell it straight to my face Best friend set me down in the salon chair Shampoo press get you out of my No. coming in. I'll play tag, bitch, I've been there. We don't fuck with lies, we don't do goodbyes. We just keep it pushing like, aye, aye, aye. 분수처럼 우리 올라 이미 우주까지 닿지 우리 빙이 위로 올라가 또 위로 올라 fly. We just keep it pushing like, aye, aye, aye. Why I'm in gray till they gotta be gray. Don't text me, tell it straight to my face. Best friend set me down in the salon chair. Shampoo press get you out of my hair. Every day hustle so righty. Can't get it 오늘 바로 탐내. Free room 걔 누가 말하든 간에 bum bum be bum be dum bum day. 歌萧煌奇说，这首歌我只想把对唱的位置留给阿丽。 你留在云端，才懂什么是缺憾，追逐闪亮的璀璨，最后只剩下黑暗。一个人太过不满足，太过极端， 萧煌奇，天生歌姬阿令，2019男女都会恋歌，迷路在云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只要半价，即可成为宾士车主。宾士姿容现金新自选，特定车款享零月付、零利率，资金运用更灵活。合约期满，依个人规划可选择换购新车。结清尾款，保留爱车或归还原车，即刻入主，再享全车系特定年式已式保险。方案详细内容，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男人要的很简单，不够纯粹就不够男人味。纯黑咖啡，无糖冷萃，他的咖啡 ，his 咖啡，为男人而生的咖啡 ，Seven Eleven 热卖中。 主打心林宥嘉少女， 我们是 Crispy 最爱团。 埋藏在云的缝隙。 闪烁的回忆，都关于你，哭泣的交换日记，搞不清你眼下之意，被扔在原地，依然沾沾自喜。你离开时走得多急，没带走我的死心塌地，散落一地，留下星星，就这样经过我生命，熟悉的背影，一样不可及。我来不及祝福你，只能盼望你。想起了关于你所有的，第一次见面你腼腆的，害怕失去我你担心的，颤抖着，怀念着关于你发生的，害羞的，可爱的，忐忑的，秘密的，说好的和你所有的，对不起的，舍不得，像无数的星星，埋藏在云的缝隙，闪烁的回忆，都有关于你。像无数的星星，就这样经过我，我多么想你。 欢迎继续回来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我们在进行的是诚实电影预告院，帮你听听看看看本周什么新电影呢。这首歌曲是来自 Limi 的像无数的星星。 本周呢有一部电影，我觉得一开始我光看到这个海报，还有它的名称，我就不会想要去看 海报跟名称，然后就讲出了小丑。 不是小丑今天不会在我们的城市电影预告片当中出现， 因为他大到无懈可击， 他就是你会去看就是会去看啊。对啊，而且这就超级大片。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是大片，是一部动画电影，叫做坏坏萌雪怪。 我知道了。 怎样？ 就是有一个女生就突然发现，哎，你怎么在这边呢？你是个雪怪，我们帮你找到回家的路，但是有人在追雪怪。 如果我知道还有一个女生的话，我可能会想看一些，因为我原本的想象 没有女生啊。 有，我原本的想象可能就是她像那个什么 Happy Feet 啊，或者什么像什么动物的那一种，就是没有人的。 马达加斯加算吗？ 马达加斯加不算，因为它有各种动物，有的是就同一群人，比如说雪怪跟雪怪之间，或是功夫熊猫的那一种，然后就是会让我比较兴趣比较低落。但她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华裔的女生，华裔的小女孩，所以她的名字还有她叫奶奶，所以她叫的方式很奇怪，叫奶奶，叫娜娜 娜娜。 对， 就是说他很想要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世界，出去外面看看，可是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屋顶上面发现了， 怎么有只雪怪啊？ 对，怎么有只雪怪？然后就开始跟雪怪变成朋友，变成朋友之后呢，雪怪想要回家，他就想要带他回家。可是呢，就有坏人要抓雪怪，然后这一路上的冒险，还发现了雪怪竟然会魔法。 对，你这是超能力吗？ 嗯，的一路上的冒险故事，但看了预告以后，觉得蛮开心的。 好像是真的是，我觉得好像很适合爸妈带小朋友去看、因为感觉里面有蛮多正面元素的感觉， 是 能量。 是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可能蛮感动的，叫《小小恋歌》。那这个《小小恋歌》呢，它的预告片其实没有讲什么，就是他们在唱歌，然后说这首歌里面埋藏了一个故事啊、埋藏了一个秘密，然后这个秘密是什么不知道，这样最后才会知道，看电影才会知道。那这首歌很有名啊，因为就是冲绳的知名乐团的， 对啊 ，Mongo 800所演唱这个畅销金曲《七塞那 Koi no Da 小小恋歌》，它其实是日剧《求婚大作战》的插曲，然后又把它抽出来，因为我觉得一部电视剧的一首插曲，然后也是可以把它抽出来变成一部电影，我觉得 蛮强的， 蛮强的，对。 Far East Movement 这一次找来了 Coco 李玟合作，叫做 Save the Night。 存下今天晚上， 把今晚储存 ，save the night， 留 下来 ，save the night， 把今晚留下来，就像星期六的金钟，把今晚留下来啊，应该说星期六的午后，把这个傍晚留下来，看广播女神在红毯上面的精彩表现 ，save the evening to see Mary Wu， 还有场内司仪的精彩表现。 哈，我要当司仪哦！ 你再给我演！ 哎、欸，我刚有一瞬间，我真的忘记耶， 太扯了吧！ 我真的是，好像跟我无关一样。我刚刚竟然试图用手去滑笔电的萤幕， 就是。手机适应症， 对，已经习惯了。说到了日本电影呢，本周还有一部日本电影《不畏小丑的强权》。这部日本电影呢，马克信箱听众的封面都已经制作好了。 哎呦，这么快！ 大家已经就是往前去看，说未来会有什么电影，我先制作好放着。 所以其实很多人活得是非常的励志的， 非 常超前， 对，活在很前面，就跟做股票一样，我们要活在未来。这部电影叫做《武士搬家好吃惊》。 等一下，这个是因为未来日本台只要有吃惊结尾，都会收视率很好，所以他就是要做一个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有可能、哦。 日本太太好吃惊，日本秘境好吃惊， 对， 日本职人好吃惊， 对，对，对，对，《武士搬家好吃惊》这个呢是新演员所演的哦，主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新演员他其实看起来就是衰嘛，所以。 宅宅的， 对，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演一个衰到爆炸的。这个时候呢，武士呢，他们要搬家。武士为什么要搬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搬家。 这是古代是不是？ 古代、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搬家。反正呢那个反主，反正就是老板啦、啊，他就说我们现在要搬家啊，这个搬家很远哦，对吧？六百公里吗？对，反正就可能就是搬， 台湾从北到南都超过了、啊，反正搬一个很远的地方，要搬家，然后跋山涉水。那这个搬呢，不是只是我们城堡的人自己搬走而已，所有我下面所属所有人， 你说，嗯， 我的番薯。假设今天台北市长要搬家， 就台北市民全部跟着一起搬。 对，将近300万人就移动，这样用步行的移动哦，这样子。那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大工程，嗯，简单来说就是 cycle 啦，嗯，没有人要做这件事情啊。 你说去统合这件事情这样吗、啊？ 新野原就被指派为你就是我们这一次搬家的总头领， 好衰哦。 然后搬家要干嘛呢？搬家要钱啊，搬家要经费啊、嗯，所以那个搬家的经费呢，已经算出来一个经费。然后好像他那时候影片预告是写什么两万日元，然后和什么现在可能 是折合现在币值， 可能15亿日元，就是很多、嗯、很多钱啦、啊嗯。如果15亿是不是多少？5亿台币吧，对不对？ 快5亿，嗯， 就很多钱这样子。嗯，然后呢，实际上他们这个城堡里面银库呢？只有3000块， 这超少。 付17000啊，嗯，那付很多钱啊，因为就要想说，就去哪里筹这么多钱？嗯，就换算成现在的台币的话，我知道怎么换算。 比如说台币5亿，但是你的财库里面大概只有1亿这样。嗯嗯， 那剩下那4亿你要怎么办？你要去筹钱、嗯，然后接着下来呢，那哦钱不够的话，那开始哦我们就少搬点东西。嗯，好，那东西舍弃东西，舍弃行李，烧、嗯、书。舍弃人，你不要过去了，嗯之类的。然后最后到底要怎么样？然后在搬家的路上，你、欸、还是会遇到其他人说，怎么此路你不行，你要留下、 啊、路， 对，留下买入财、哦，对，或者要战斗什么之类的。武士搬家好吃惊， 战斗是电玩吗？ 战斗。只好写信，但我怕信箱会被灌爆，所以不能给你地址。我押中烂运，地带会被我给气死。如果要牺牲言论自由的话，那我不如气死。Man， 哎，春燕，你用你手机帮我拍张照啊。气死啊！手机掉了，手机掉了，手机掉了，手机。掉了，手机掉了，手机掉了，手机掉了。 找帽子喊救命，全世界想通气，我不让你口蜜，你亮相我回避，我亮出我唯一我骄傲的东西，动嘴巴上凶器，你看我忽快忽慢就像一阵风，每当大小势力的人动不动就低着头，浪子不一定就收风，但是浪子不回头，让你找人没有下落的难做。有人觉得 健忘是有毛病， 有人觉得 健忘的人聪明， 有人无法 出门不带手机， 有人喜欢 大街看 AV， 有人想要科技包保护你，有人变成了老狐狸，有些人都不怕机器人变老大，有些人一点都不关心。 看看你的手机还在身边吗？这首歌曲来自夜猫组的《手机掉了》。本周还有电影吗？没有电影，我们就可以来送票喽。 还有一部， 请说。 而且这一部其实我有故事想要分享啊。这部叫做《老千独眼杰克》，是一部韩国的电影。 是李光洙吗？是韩国电影吗？ 是韩国电影， 我记得有李光洙在里面。 我目前没有看到。 哈，怎么会这样？ 好，那主要呢是在说，在韩国呢，就是厉害的老千就三个，嗯，那其中呢现在有一个，其中一个的儿子，嗯，然后很擅长玩扑克牌，然后这一次呢，就是他欠了一大，嗯，我现在在讲的其实已经不是预告了，已经是他的那个文字叙述了，嗯，他欠了一大笔赌债，然后要靠扑克牌决胜负这样子，嗯，所以反正就是关于老千的故事啦。嗯，我觉得电影不是重点，那个预告也没有很吸引我。 那你想分享是什么？ 我想分享的是一个真实的老千，也不是老千的故事，嗯，击败赌场的故事，打败庄家的故事。嗯，这发生在可能8月的时候吧。嗯， 这么近。 那台湾人他们去韩国去赌钱，嗯，然后你知道赌场人的新开幕或赌场有时候有一些优惠，嗯，这些优惠呢其实都是漏洞，你如果发现这个漏洞的话呢， 你可以赚大钱， 你可以那个钱其实不多，然后你去赚的话呢，其实会很像一个公务员一样，你要一直上班，就是你要坐在外面做个8个小时、10个小时，嗯，然后获利大概是3%、4%，嗯，3%、4%，你觉得你赌100块可能是103块、104块，嗯，可是当你赌100亿的话，那就是3亿、4亿的获利，嗯，对，所以就是他们就利用这个3%、4%的东西，然后就是一直玩，一直玩，一直赚，赚到赌场发现不行了，嗯，然后盯上他们， 通常电影盯上他就把他带到后门去的暗巷打他、欸。 是，短短他们打了十几天，然后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团队，团、队下面还要找工读生，因为你要在那边做十几个小时嘛，然后这个团队要打配合的。 嗯， 好，短短的十几天呢，每天是用复利在滚，非常快，没有一天在输钱。资金转一转呢，每次就赢3%-4%，一天呢洗个3-5转，所以他一天呢可能就是15%-20%这样子。好，那他们带了2亿韩元去，2亿差不多是500多万台币。 嗯， 最后他们赢了5亿5000万韩元， 就是多少？ 净利有净赚。如果2亿是500万的话，4亿就是4亿就是1000多万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他们就是一共净赚了超过1000万回来这样子。赌场呢就有说，哎、欸，你们不可以这样资金共用，因为他们就是一套资金，然后很多人轮着一去打。赌场说你们不能资金共用，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没有资金共用啊，反正不承认。然后糟糕，想说被盯到了。那赌场呢，当然也有其他的方式抓他们，就是你来我们换钱，我就在你们钱上做记号嘛。 哦， 你就不可以，因为你 cash out 出去以后，你还是要把那个钱再换筹码嘛。 嗯， 我就看到这些钱是我做出的记号，那我就不准你在这边再玩了。 嗯， 好，那怎么办呢？他们呢就说，好好，我们被盯上，我们被盯上了，所有人停工停工，来，我坐计程车去，把所有的韩环去别家赌场买马，然后假装玩一下，再 cash out 换出一些新钱，有点像洗钱这样子。好。下一批呢，就是换完以后发现又被画荧光笔， 嗯， 又被做记号。但我这样计程车来回太远，而且浪费我的时间，这样不是办法。好，那我就用菜瓜布去刷钞票，真正的洗钱啊， 可以吗？ 好，这样子呢，就刷刷刷刷到都起了毛球屑屑了，等于刷掉一整层，跟没有记号重新掺杂一下，哦，这样又安全的又打了几天， 嗯。 后来呢，赌场又发现，哎，奇怪，我们明明就做记号，你刷回去以后又是干净的，再换钱，再弄。这一次我不用那个荧光笔，你换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员工拿一个原子笔在那边狂画， 我摆明 狂画，我就在你面前狂画。 嗯， 那个原子笔狂画以后，我拿到钱以后，哎，没有啊，就是没有记号啊。 嗯， 隐形药水。 嗯， 这隐形药水怎么办呢？然后赶快他就打电话给那个读化工的同学，问说要怎么清那个隐形药水啊。 嗯， 他说，哦，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去便利商店买洗衣粉，因为呢洗衣粉啊要为了让衣服光鲜亮丽，里面都有放荧光剂。 嗯， 说你用那个东西去擦钞票，钞票就会亮了。 嗯， 他说不行啊，搞笑，用钞票亮起来也是很怪啊。他说，哦，好，那不然你去买双氧水、酒精跟小苏打，先用双氧水擦一遍，破坏那个化学结构，再用小苏打水洗一次，最后再用酒精擦干净。 太累了吧？ 对，就这样，我们又撑了几天，赌资呢一次从2亿膨胀到7亿多、嗯，对，所以他最后是净赚5亿多嘛。 嗯， 对，所以最后赌场受不了，就把这个优惠喊卡了。 这好像电影故事哦。 嗯哼。劲歌 金曲，所有的爱都在逝去后显得异常珍贵。有一种酸楚与期盼在歌声里宣泄，时光机器。 哼着你最爱的音乐，思绪又飘到了那天。许多要对你说的话，我要亲口对你说，希望下一刻就能。 暖男表心代言人方炯冰，2019最新创作专辑《冰 Love》，强烈推荐又一主打《时光机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20公主游轮赏樱，跟着盛世公主日韩追樱去。 三到四月三大限定赏樱航次，即龙岗轻松出发，海上双米其林新厨设计菜单餐厅，七星级公主剧院享宴，路上一次赏览福冈、釜山、熊本、长崎樱花盛景，早鸟优惠现正实施中，现在预约最享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一万哦，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金考运最强捕鱼机，微鲸传奇物，凤凰轰炸，雷锤发威，霸气最敢给，天天荡楼雷，游乐场正宗金好运娱乐城，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蔡敏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我站不住。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相遇的角落，生活少了你触摸，想象那时如果又说出口，做事情飞的空洞，梦在梦中的迷宫，眼泪没有错，只怪自己错过，人去楼空的黑洞，悬在空中的中空，爱你没有错，你是白日梦匆匆。 空中的掌控，爱你没 好的，我们真的要来送电影票了。今天要请你去看的这部电影叫做《只有我能喜欢你》，是泰国电影，然后主要在讲说这个男主角呢从小就喜欢他的漂亮小姑姑，所以呢就是只要有人想要接近他的小姑姑，他就会用尽全力阻止他，不让他好好谈恋爱。他就说到底能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天才小姑姑呢？你想去看这部电影吗？只有我能喜欢你，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然后只要说出这部电影的片名，我们就要请你去看这部电影，而且是交换券哦。10月9号到13号场次，全台首轮上映戏院都可以去兑换。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林宥嘉的少女，拜拜喽。 可能不需要这次，最好像你两个孩子来复制我们的样子。作为一个平凡的男子，我对童话的婚礼有点坚持， 是吃海巴肚的那种痛，紧张到要呛气的那种痛。歹势，照过一个，啊，变数伫倒位啊。 黄露子音携手创作鬼才卢广仲，化疼痛为力量，切肤励志台语歌《巴肚痛》。 朋友叫我出去，我拢无心情，逐工拢咧操烦，忝甲袂妄想。因为你一日工一工咧吃紧，我的心脏用袂停，代志真正无遐简单。 用疼痛替自己信心喊话，愈痛愈勇敢， 咱斗阵继续拼。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irwana，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